哎呦，我听完之后特高兴，赶紧把我妈手里这邮票抢过来了，吧唧就贴我自己脑门上了，大喊一声游乐场。说完了我童年巧用邮票的光荣历史啊，咱们再欣赏一首苏有朋演唱的《回忆邮差》，稍作休息，广告之后呢，咱们接着来听小河集邮的故事，回见。 谁说我自己学不乖，时间自然会有安排，你留下的空白没有让心空出来，终于我感觉不到没有你的现在、oh, 谁说我把自己宠坏，走不开，问题没有答案，值不值得，怎么计算作废的爱，都写成信纸给未来，让黑夜当邮差，把回忆送进来，时间飞得再快，燃烧的灿烂，颓废是一种习惯，好让我继续依赖你的爱。呀呀呀，不存在，计算作废的爱，都写成信纸给未来，让黑夜当邮差，把回忆送进来，思念被梦掀开，你有你才算精彩，心痛变成一种期待，反复温习那些悲哀，把回忆